宇宙历800年，新帝国历2年5月6号。随着帝国军的后退，洋舰队也再度进入伊谢伦要塞。将兵连续作战所产生的疲劳消耗也很可怕，洋舰队所维持的优势就像如履薄冰一般的危险，谁都看得很清楚。但是他们的士气依然没有衰退。 哎呀，睡得好饱啊，20个小时没有好好的睡一觉喽。 真是令人无法相信啊，你竟然会一个人睡啊。 哎呀，偶尔确认一下那张床到底有多宽也不错嘛。 是啊，棺材好像没有双人尺寸的嘛。嗯，这就好像不错啊，把它记下来。 啊、哦、嗯。 一辈子的情面，你好像全部都在这里把它用光了，杨指挥官。 哼，我一辈子的情面在耳发的时候就已经都用光了。 嗯， 不过说真的，光用情面来对付帝国军的庞大兵力那是有界限的，不突破这一点就没有办法赢得帝国军庞大兵力的战法，所以我们只能主动出击，以攻势压倒他们。有什么问题吗？ 好，立刻准备出击。 是。 杨指挥官，最近我对战舰的运用终于有点信心了。这场战役结束之后，我也要选雅典部落中将，试着写一本了不起的书看看。 嗯。 再见了。 5月7号23:00，洋舰队再度展开全面性的攻击。 敌军的一支部队在皇帝前面摆出墙壁的形态堵在那里。 哦，那么他一定是铁臂妙拉的舰队了，就像他的英名一样，稳稳地守住君主。光凭他拥有这样的部下这件事，莱因哈特的名号就足以流传后世了。不管是妙拉还是战死的法兰或者是史坦梅兹，他们都不是把他们的命堵在专制政治上，而是基于对莱因哈特一个人的忠诚心之故，舍命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也就是人们所遵从的是个人，而不是遵从制度或者理念。照这样的话，难道尤里安到头来是为了我而战吗？这可不行啊！打仗并不是基于对个人的忠诚心，希望他保持着是对民主主义的思想跟制度的忠诚心。不行不行，我本来就不希望尤里安变成一个军人的，现在谈什么战争的理由也很奇怪。 5月8号以后，两军依然持续混战之中。妙拉加入战列之后，虽然暂时逼退了洋舰队，但是对战局并没有戏剧性的影响。这跟巴米利恩的时候不同，妙拉的参战早在洋的预料之中，也想好办法对付了。在数量上明显呈现劣势的洋舰队活用走廊的地形，利用积累区跟集中火力切断敌军，用时间之差予以各个击破。就连妙拉也一时无法自由运用他所配置的兵力，只能持续忍耐绵延不绝的局地性战斗。 前后左右上下，不管从哪一个方位来看，都埋伏着我军的舰队，都已经这个样子了，为什么我军还依然处于劣势呢？ 原因很小，就在于执着的战斗跟连续的移动。在激战之中，米达元帅战死的消息传到帝国军大本营。 啊！ 旗舰人狼来电，属下舰命韧性强，所以才能苟活到今天。敌军的炮火还没能够击破天顶的门户， 这是米达元帅亲自发过来的电文。 皇帝莱因哈特下定决心，决定采取最后也是最可怕的战法。就在这个时候，5月9号，在战争中所召开的御前会议上，皇帝表明了他的意思，首先宣布追封战死的史坦梅兹为元帅，西达以中将的待遇出任帝国军大本营的幕僚总监一职。 朕一路战来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因为采取被动的姿态而得到好的结果，忘了这个的时候，军神就会惩罚朕的怠惰不前。这一次迟迟未能得胜也是这个原因。杨威利利用伊谢伦走廊狭隘的地形，强迫我军编成纵列队伍，弥补他数量上的不利。对于这一点，朕一直想用巧智来对付他，但是这是错的，应该倾全力正面击碎他的抵抗，使他永远没有办法再站起来，这才是朕还有朕的军队应该走的路。 属下认为杨威利他不是想要整个宇宙，恕属下斗胆直言，如果真的需要做让步的话，那么让步的权利跟责任是在陛下您这边呢。 马林伯爵小姐，你说的这番话听起来好像把杨威利逼到走投无路的这种责任全都在朕一个人的身上，朕应该负责是不是？ 是的，属下是这么认为的。 胆敢跟宇宙的支配者这样直言不讳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你一个人而已，马林小姐，你的勇气跟率直的确值得赞赏，但是如果你认为朕会很高兴地接受，那就错了。 就这样，回廊决战第二幕上场的时间是5月10号的事情。这以舰队行动而言是极其单纯的事，以纵列阵突进，集中炮火攻击，在敌前掉头的时候依然炮击，然后后退。第一阵后退的时候，第二阵就前进，一波一波的重复着同样的事情。这绝对是一种诉诸于数量之差的物量作战。杨威利所害怕的就是对手会采取这种战法。 照这样下去，恢复力处于劣势的我们就没有胜机了。我认为应该暂时推到伊谢伦要塞里面去，用雷神之锤对敌军发动波状攻击才对。 没错，我赞成。 我也很想这么做，可是敌人是妙拉，他对伊谢伦的攻防非常有心得，如果我们退后的话，他很有可能趁机急速前进攻过来的。 利用并行追击制造混乱的状态，我们就没有办法使用雷神之锤了。 报告，敌军又攻过来了。 迎战。 是。第七宇宙空间，敌修准将的部队被敌军半包围。 立刻拨出司令部的高速舰过去救援。真是的，连作战方法都没有时间想了，这大概也是敌军的目的之一吧。 艾米尔。 是，马林小姐。 陛下，他有没有好好的进餐呢？ 没有，他只是随便吃两口而已。 这样，那其他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您是指陛下的身体状况吗？ 是啊，我在想陛下会不会是有点发烧的样子。 是啊，我也很担心陛下向他提过这件事情，不过好像单纯是因为面临战争，精神上呈现出一种高昂的状态也说不定。陛下他什么都没说。 这样啊，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特别的留心注意哦。 是。 妙拉的波转攻击连续发动30个小时，他本身也感到疲倦，随着损害越来越大，终于也向后退去。但是帝国军的第二阵攻击，艾森纳舰队立刻涌进，发动猛烈的攻击。 切，一堆精神饱满的家伙都出来了，这敌军发动猛烈攻击太不公平了，暂时退后。 敌军从侧面绕过来了。 再这么下去会被敌军孤立起来。指挥官，您打算怎么办呢？ 不用担心，陷入穷途末路的是那些家伙，堵住他们的退路，把他们围起来打。啊！ 好，攻击！ 旗舰推到后面去，由右翼部队迎击，稳住队形，绝不能有空隙。指挥官，我们的旗舰脱离危险了，但是我们的舰队依然受到敌军的夹击，照这样下去只是徒增损伤。属下认为我们还是暂时后退比较保险。 然而艾森纳在退后之际更在舰列上做出了空隙。当然杨威利并没有中他的诡计，一方面是下一次的攻击来到之前必须处理武器弹药、食物能源、医药品的补给和运送伤患，另外也必须补充各个战线的兵力不可。 差不多快到界限了。 嗯，敌军第三波接近。 第三波是比罗、拜耶兰、辛泽、多罗森等米达的麾下的将领们组成的舰队。由于米达本身的旗舰人狼损伤严重，皇帝莱因哈特不许他到前线去作战，于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他的部下。由于米达战死的误报消息害得大家一度心惊胆寒而愤怒不已，攻击更加毫不留情。但是洋舰队也击退了这个第三波的攻击。不止如此，5月14号23点一改防御战法，采取主动攻击，将帝国军击得溃散。正因如此，负责第四波攻击正在集结中的黑色枪骑兵舰队跟旧法兰舰队的联合部队被抢了先机，一时产生混乱。 并不是舰队的数量多就一定会赢，旧法兰舰队的指挥就交给霍曼斯达负责，至于我们黑色枪骑兵舰队就单独行动。 李登费收拾混乱的情况之后，带着以自己的旗舰王虎为中心的少数部队发动突击，企图一举捣毁洋舰队的中枢部。 敌军的确向这里逼过来了， 这位猛将果然还是有点脑袋，张开弹幕一边防御攻击，一边让敌人攻势往左翼方向散去，在这之间缩小战线，终止左翼部队突进，冲撞敌军的侧面。 我懂了。 意外的计算错误，比登费不止没有因为前哨战的败北而萎靡，士气反而越来越高涨的样子。 黑色枪骑兵舰队的侧面遭到梅尔卡兹率领的洋舰队左翼的攻击，完全陷入被夹击的状态。但是这个时候被夹击的这一方却比夹击的那方强悍，虽然数量减少不少，但这是号称宇宙最强的黑色枪骑兵舰队的精锐所在。而且在狭窄的走廊里面，数量少反而能够强化指挥统一，毫无遗憾地发挥它的破坏力。 持续发动猛攻，用到所有的能源耗尽为止，一定要把那些家伙制住。 敌军跟另外一支部队的联系情况很差，立刻叫雅典波罗去攻击那支部队，压迫敌军的指挥系统。 指挥官，我军战友退后了，战列延伸过长的话，我们迟早会被敌军孤立在炮火之中的。指挥官， 我知道了，全舰立刻撤退。气死我了，这个杨威烈这一次又被他给逃掉了。 比登费没有办法击败杨威烈，气得咬牙切齿，在他自己也没有注意到的时候，给洋舰队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 希望没有回来， 确定是被击沉了吗？ 17:45就断绝音讯了。 战舰阿尔利亚在同一时间确定西瓦被击沉了。 那飞蟹指挥官呢？ 好像没有生还者的样子。 你说什么？ 在那个混战之中。 这下惨了，我们的活的航路图变成死的航路图了，这下子就不能随便到森林里去散步了。 艾德威飞蟹中将的战死给杨舰队带来严重的打击。杨威利的不败神话，杨舰队之所以能够经常无间隙的联动，都是飞蟹在支撑着。飞蟹在舰队运用上表现出的高度技巧，跟发现飞蟹这个高手将全权交给他的杨威利的度量，两者发挥了完美的结合，才能到今天都一直维持在胜利的状况。如果真的要说的话，杨现在等于是失去了他的一只脚。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如果帝国军他们试着再度发动全面攻击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杨舰队一定会被迫撤离伊谢伦要塞。可惜的是，帝国军并没有动。当然帝国军也不是万能的，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给杨舰队带来致命的损害，而是因为有更严重的事情在帝国军内部发生了，那就是皇帝莱因哈特他生病了。 医生他是怎么说的？ 明确的病因还不知道，只说是太过劳累了。 因为陛下这个人就是不知道要休息啊。 战争对那个金发霸者而言是活下去不可或缺的营养素，这样经常的发烧可能是他的肉体无法承受他的灵魂无限制的要求吧。不管怎么样，我看我们应该暂时把全军撤出走廊之外，当然皇帝龙体欠安的事情一定要保守秘密。 说的也是，这样比较好，但是结果是我们又没有打赢杨威利了。我们可以征服宇宙，却没有办法征服一个人。 5月17号，帝国军开始撤退，损失了将兵200万，舰艇24400艘。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只好撤出伊谢伦要塞。 我们现在要不要追击？ 不用了，没有空隙可趁。尤其殿后的部队是那个铁臂妙拉的舰队，如果我们随便出手会被他们吃掉的。更何况我们目前已经没有打仗的余力了，我看先回要塞里面再说吧。 杨威利重新摆设了积雷区，在持续警戒的情况之下开始撤回伊谢伦要塞。 菲利加，你不要紧吧？ 我没事，只是有点头晕而已。 你好像发烧了，感冒了吗？ 对不起，不过不要紧的。 一定是过度劳累的关系，这里没什么事了，进去休息一下。 可是， 快点进去休息，这是命令，少校。 是，那么我去休息一下。 副官的任务交给米兹中尉代理就可以了。 是，我知道了。拜托你了，尤里安。 包在我身上。 报告，帝国军来电，皇帝莱因哈特发过来的通讯文，他说， 帝国军皇帝莱因哈特发来的通讯文，他说，他要求展开停战会谈。 对于皇帝莱因哈特提出的停战跟会见请求，杨威利没有马上回答。 这并非因为深思熟虑所产生的结果，而是想优先让身心从连日连战的疲劳中得到休息。 你打算要怎么回答帝国军呢？ 我的脑细胞目前已经变成牛奶粥了，根本没有办法想事情，让我稍微休息一下吧。 我想要一张床，没有女人也没有关系。把我吵醒的人以反革命罪枪杀。 大家全都累垮了，如果说在现在这个时候遭到敌军攻击的话该怎么办呢？ 老实说，我现在的心境不求无限的未来，只求一夜的安眠呢。 哦， 是啊，睡着了跟死掉了的确蛮相似的。 我的天哪，这下子要把全部的人都叫醒的话，可能需要100万个王子或是公主去把他们吻醒才行了。 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凯塞尔中将，小生一个人愿意去把女性士兵们从睡梦中吻醒过来。 时候，帝国军如果发动攻击，伊谢伦要塞可能就不能再自夸难攻不破了。但是，帝国军也相当的疲倦，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再发动攻势。虽然不希望停战，却也不能违抗皇帝的意志，所以也只能压抑高昂的战意。 虽然皇帝要跟杨威利交涉停战，不过反正一定会决裂的，到那个时候也会马上开战。 不管怎么样，皇帝莱因哈特已经表明希望停战的意思，这将会启开通往和平的道路呢，还是就这样持续战乱的时代呢？历史于今再度迎向巨大的分歧点。这是宇宙历800年，新帝国历2年5月18号的事情。 夢をぶつけ合って透き通る涙を流したね、汗に隠して君を送るこの時に、遠い星に光揺らぎきらめきどれも胸熱に交わり祭りさ、若いからじゃなくて夢に挑むことで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星を仰げば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心通えば 这个时候，一颗星星在银河之中陨落消失了。这个时候，一个时代宣告结束。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魔术师一去不回，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